起世界级的最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历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点歌送祝福。比如说下面这位弟儿李大发给我的留言，他要送出一首歌给自己的弟弟，因为自己的弟弟呢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男孩子，可能见人都不喜欢喊名字或者说不喜欢说话，但是每次见到我都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样，这样的区别对待突然让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暖，所以今天我也要送给他一首歌，温岚的同手同脚，这一样是温岚曾经唱给自己弟弟的歌曲。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路上偶尔

续要为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朗姆九给我的留言。他说，曾经高中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那个哥们儿非常腼腆，不敢说话，连电话都不敢打。那个时候我们帮他策划了好多好多种办法来接近女生，甚至还帮他策划了表白，但最后一切的形式全部都取消了。只有这个男生抱着吉他在宿舍楼下给这个女生唱了一首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Coldplay Yellow。 前两天我们刚吃过饭，他们两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要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把这样的想念送给他们两个人。再一次点播 Yellow。小猪晴天给我留言说，今年的六月份我们大学四年正式毕业，到现在有人上了研究生，有人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而我呢回到老家准备考公务员，突然很怀念曾经我们在毕业典礼上每个人互相拥抱，互相道再见，互相道别的那种场景。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不再见，来自陈学冬。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转身

在鸟巢冲刺夜上，中国好声音年度五强悉数诞生，李健率领的东北虎战队先拔得头筹。此外呢，哈林的哈士奇战队和谢霆锋的我的天哪怎么能够这么炸战队紧随其后。而当晚的最大赢家则是周杰伦导师的地表最狂战队，麾下两人同时晋级，宣告五强正式结成。本周五晚上，欢乐之城即将迎来体验官周迅，这也是他和王菲的首次同台。两人不仅在台上谈笑风生，周迅也和窦靖童成为好闺蜜，经常一起出游。昨天是郑伊健的51岁生日，好朋友们为他举行了惊喜生日派对。郑伊健的社交网站上也发布短片，片中郑伊健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期间有人捧着生日蛋糕，郑伊健看见蛋糕之后显得惊喜万分。当被问及生日愿望是什么，郑伊健说再上舞台。据报道， SHE 近日正式出走华研国际，三人各自开设个人公司，公司的名称也随之曝光。田馥甄在马来西亚出席活动时被问到未来的动向，黑比也大方回应 SHE 一定会再合体，三个人永远都是一体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下半时段依旧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4816点播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牵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很爱很爱你，所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继续我们要来分享的留言是来自 Young Light 阳光，他说曾经结婚时候，我把我和老婆的照片用了一晚上通宵的时间做成了一个视频，在婚礼上给了她惊喜。当时我们的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刘思涵的《拥抱你》。我是北方人，她是广东人。前段时间老婆怀孕了，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想要点播这首歌，希望送给她还有我们将来的孩子。 我叫什么名，该往哪里去，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孤独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回忆有太多歌曲，我好害怕整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一无反顾地拥抱你。我只想狠狠拥抱你，计算我每一个用力抱你的呼吸，谁在耳边叫我的名，那个人现在是你，试着挥别记忆，不再回首过去，然后专心投入的。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真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义无反顾地拥抱你。我只想狠狠拥抱你，计算我每一个用力抱你的呼吸，谁在耳边叫我的名，那个人现在是你，然后专心投入的爱上你。我想我已经爱上你，因为你才发现我也值得被占据。拥有并不是多余，爱也不是奢侈品，勇敢放过自己，你说心爱的就别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首先来听到 Kitty 的声音。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点一首周星才让最近演唱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那听了这首歌呢，我非常的感动。我想也许只有漂泊在外的人才会有这种难忘的情愫吧，因此也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谢谢。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找到岸，云烟如果不会散，哪有地久和天长，何年何月才能算是天荒地老，梦知道爱也知道，人间却等不到，多少痴狂才能算是无望年少，相思系原来都为你， 东区十三号宿舍楼，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前段时间因为《延禧攻略》特别火的歌，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最近因为《延禧攻略》特别火的一首歌，张信哲的《白月光》，送给我的另一半，谢谢。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 下面这封有声来信是来自易然，他说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快把我哥带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陪我长大》，送给我的哥哥，也希望在今天10月5号祝他生日快乐。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前一段时间上映的《快把我哥带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陪我长大》，送给我亲爱的哥哥，祝他生日快乐。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望不敢对你讲。如果枫叶有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陪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有一